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超跌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Again, we are going to teach a new lesson. Lesson 68. We have this title that goes, My favorite music. 我最喜爱的音乐。谈的这个词啊 ,favorite, 好像是三个音节。Favorite 可是老外念的时候它变两个音节 Favorite Favorite 好，你要特别记住最喜爱的 That's my favorite music 那是我最喜爱的音乐但是我今天呢我不想读这一课 Because We have a friend And this friend is not new to you She has been on the airFor quite a few times. I'd like her to introduce herself a little bit. Hi, thank you, Peter. This is Colette. And I have been on the other program called Beautiful English with Peter Lai. And today I feel so happy to be here with Peter and all of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You sound very beautiful.Just like you yourself, you are a beautiful girl. 好了，我们今天的 Colette 呢，来用慢的速度把今天的我们这个文章呢念一下，好吗？ Okay, so the topic for today is my favorite music. And we can start reading now.、 Mm-hmm. Music comes in different styles and forms. But my favorite music genre is jazz.I like it because it is smooth and relaxing. Whenever I feel tired or unhappy, I listen to jazz on my cell phone. In no time, I find myself calming down and relaxed. Even when I study, I also play jazz as background music. Instead of distracting me from studying, it helps me focus on my schoolwork.Music brightens my day. Wow, I didn't expect you to read this article so beautifully and very distinctly. 非常的 distinctly, 也就是讲话呢非常的清晰。这个呢词就是呢distinct, D-I-S-T-I-N-C-T 加 L-Y。好了 I'm going to take over 现在就是由我来开始讲解 Thank you very much Colette Thank you Peter, thank you everyone Alright 我们发觉 Colette 念的真是非常的棒而且是抑扬顿挫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今天的文章开头怎么说的 Music comes in different styles and forms 音乐呢有 comes in 我们已经讲过在这个地方翻成有呈现出怎么样呢 different style 这个 different 也是两个音节不要念成 different different different 好特别要这样记住他说不同的风格 styles and forms 以及形式或者是类别 but my favorite music genre is jazz 不过尽管如此有那种不同的那么多的这些音乐可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音乐的类型这个 genre 也就等于 kind 我最喜欢的音乐的类型是哪一种呢也就是 type is jazz 是爵士乐 I like it 我喜欢它这个代词你是不要强调不要念成 I like it 那就不对了 I like it 你不会说我喜欢他，你不会讲我喜欢他是因为他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碰到代词的时候声音都不会强调的。 I like it because it is 变成是 it is because it is， 你看产生连音 because it is， 是因为什么样呢？ It is smooth， 很顺滑很顺畅。 And relaxing， 同时呢也是令人轻松的，千万不要念成 relaxed。 如果是 the music is relaxed， 音乐感到很轻松，音乐自己在里面他觉得好轻松，音乐你怎么一副感觉很轻松样子，我在休息呀，音乐这样回答，那就不是音乐了，叫音妖这样子啊，那是一个妖怪。所以我们人才会感到怎么样， I feel relaxedBecause the music is relaxing， 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好，那因为它令人放松心情。Whenever I feel tired and unhappy， Whenever I feel tired， 每当我感到累的时候，感到累的就用过去分词。Or unhappy， 或者是感到不高兴的时候， I listen to jazz on my cell phone。我就会听我手机上面的播放出来的爵士乐。你看那个 on 为什么不要用 in， 你要永远记住就是无线电器材啊。那么这些词啊通常是跟 on 并用。 I heard you on the radio last night， 昨晚我在收音机上听到你的声音。 I heard you on the radio， 那个 radio 不要念成 radio，更不可能念成 radio。 radio 是谁说的呢？又是日本人说的、啊、那念成明明也是念的 radio， 要从他们日本人这个嘴巴中念成 radio、啊、这样那就不对了。 truck 卡车从他们嘴巴里头念成 drug、啊、你看看这是好了。 I listen to jazz on my cell phone， 所以手机是无线电器材，Television 也是用 on， TV radio 都是要用 on 这个用法。好，我们就可以这边用 on， on the phone 等等，在手机上听音乐。 In no time， 很快的， very soon， in no time 就是很快的， I find myself calming down and relaxed， 我就发现我自己叫反身代词，做 find 的宾语。那么后头呢我们就要放补助语。Calming down， 用 calm， 就是安定的，这是做动词用，是主动安定下来，所以用 ing。Calming down,calm， 不是 come,come 是 c-o-m-e， 是 calm,calm,calming down， 就开始安静下来 ,and relaxed， 而且感到轻松的。Even when I study， 甚至在我在念书的时候， I also play jazz。 这个 play 在这儿是播放的意思，而不是演奏，它也可以指演奏，不过在这边呢你读书的时候你还演奏爵士呢，这太过分了一点。所以 I also play jazz， 我会播放爵士乐，当作什么呢？ As background music， 当作呢背景的音乐，这样咚咚咚咚咚咚巴巴巴巴巴巴巴巴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而不是大鼓、哦、大鼓固然重要，可是嚓嚓嚓嚓，他那个始终是要是一个节拍打得很准，那才是一个好鼓手。因为爵士常常有所谓的 improvised， 也就是所谓的即席的即兴的，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 hi-hat 这样抓住的时候，音乐是整个是乱掉的。所以爵士乐呢从某种程度来讲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是英文的演讲，我们的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a guy talking about how healthy living nearly killed him. 啊，这个标题好神奇啊。 对啊， 这个标题居然叫 How healthy living nearly killed me。 对啊， 健康的生活方式居然差点要了我的命。 对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养生啊，就是这个人呢，他就开始准备竭力的养生，结果非常出人意料。 For a full year, the speaker A.G. Jacobs followed every piece of health advice he could, from applying sunscreen by the shot glass to wearing a bicycle helmet while shopping.On the stage at TEDMED, he shares the surprising things he learned. 就是他为了保持所谓的健康状态，做了很多事情。 一整年，你知道吧？他都是每一个健康的这个建议，他都特别谨小慎微的遵从着。比如说外出的时候呢，你要抹防晒霜，这个叫 applying sunscreen、啊，就是要涂一层这个防护的这样的东西。 我还有一点不太明白，他说。And also to wear a bicycle helmet while shopping, 就是在你购物逛街的时候，你还得头戴着一个自行车的头盔。 对呀、啊， 这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你在这个马路上保护自己呗，对吧？嗯、然后呢，这个演讲呢是在 TED MED 就是 medical， 这个是一个以医学和健康为主题的演讲场合。那么这位演讲者呢，就把他这一次经历其中比较稀奇的事儿拿出来跟大家分享。A.J. Jacobs' writings stan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hilosophy, gonzo journalism, and performance art. 就说这个人呢，他的作品其实是非常的跨界的。他写书，然后但是他的这个书呢，既涉及了哲学哈、啊，也涉及了这个 journalism 新闻学，然后还有呢表演艺术啊。然后大家一会儿一听，你就觉得这个事儿是挺好玩的啊。他，你想想这个养生嘛，这个老外。和中国人也是一样的，在养生的时候真的是特别认真的遵循所有的这些东西。 Jacob wrote a book with the title The Know It All， 这人还写过一本书叫做什么都知道、which documents the year he spent reading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from A to Z、这个一整年他就读这个百科全书布列塔尼卡，这是一个百科全书的名称，从字母 A 一直读到 Z， 这一整年他把这个整个的过程写成一本书。 哦、covering both funny and surprising factoids。 对，这个 factoids 是一个组合词， fact 是事实，对吧？然后这个 toids 呢是 tabloid， 就是趣闻轶事这种小报纸，它的后半部分。那 fact。Toid 就是既有事实又有那种演绎 but also poignant insight into history and human nature、同时呢他还加入了自己的非常有见地的这样一些看法、涉及到历史以及人的本性。 In 2007 he released The Year of Living Biblically in which he attempted to follow every single rule in the Bible as literally as possible for an entire year。 他还记录了自己整个 修行的一整年的情况。His recent book, The Guinea Pig Diaries, My Life as an Experiment, is a collection of numerous personal experiments.、啊、这个人还把自己的这个做各种实验的经历也写了、啊、就叫做实验小猪的日记。Guinea Pig 就是小白鼠，所以他说这是一个小白鼠日记，也就是他自己做的各种以自己为实验对象的实验， 嗯， 都给他记录在 啊。难怪他特别有发言权啊，在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演讲中呢，他就会谈论自己当年怎么怎么养生，但是呢一些错误的想法可能差点害了他自己。 没错，然后有听过这个讲座的其他的人呢，这样去评论说的这个，首先呢，先请允许我爆笑三分钟啊，因为他实在是太逗了啊。说这个人的养生经历呢，这么认真的去养生，结果还闹出这么个结果啊，出人意料的结果。所以呢，他说，物极必反啊，我们生活中或许有好多习惯不是那么的健康，但是呢还是那句话，自己能注意的注意，但是注意的太厉害了反而不好啊。那我们这其中呢也会有一些关于养生健康方面的生词，咱们来看一看。首先呢，第一个词呢就是 I've spent the last decade subjecting myself to pain and humiliation, hopefully for a good cause 啊，说我这个过去的十年之中呢，一直就是让自己不辞辛劳，不顾各种的不便，就是为了让自己获得一个好的身体。那这个 subject somebody to something, 或者是 subject oneself to something, 就是迫使自己去经历什么事情的意思。这个 subject 是个动词、 嗯、 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用法。第二个， So it had its downsides,、啊、这里有个词叫 downsides。 对，这个 downside 呢，其实就是负面的东西的名词啊。这个任何一个东西都有好有坏，也就是它的同义词就是 disadvantages。 它的缺点，它的不好的一面啊。 对，就是通常我们说一个事情特别好，然后马上接一句 ,so it also has its downsides, 就是说这件事情也是有弊端的。 另外一个词呢叫 trilogy。 trilogy, 好，大家一看 TRI 就知道这个是表示数字几呢？ tricycle 就是三轮车。 没错。 trilogy 就是 三部曲。 哦。 好，他在演讲过程中呢，他说 ,now the final part of the trilogy was I wanted to focus on the body. 啊，他有三部曲，就是有三个项目自己要实施的计划，然后第三部分的重点就是关注自己的身体。再来下一个词呢是 orgies,O-R-G-Y, 复数形式把 Y 去掉加 I-E-S,、这个句子是这样的 ,those are just orgies of germs,、germ 就是细菌，那么 orgies of germs 也就是让细菌能够大量活动的这个东西，好 ,orgies, 无节制的活动。接下来他也用了一个组合的词叫做 freakonomics, 啊 ,freak 是 F-R-E-A-K, 然后呢 ,economics 就是 economics, 把 E 和 C 去掉。这个合成放在一起的词呢就是魔鬼经济学。那么这本书是05年出版的，也是由一个英文语言的